叹息，一时修了一千年的梦，出眉独坐对窗棂，一步一人淋雨声，悲欢离合看了太多，也曾经历过，身在寒处不觉冷，一路一人唱功名，西长北风起，梦回自是过，耳长泪声落，异乡一山坡，三长流光阴，一步一岁末，我唱天地何奈何，午夜唱情歌，心痛来找我，唱破了泪声， 唱情歌。